刘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，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过去总不会过去，有种真爱不是我的。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过去总不会过去，假如我不曾爱你，我不会失去自己，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亲吻我的到世界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。你还记得吗？记忆的炎夏，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，最后又有谁到达？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2002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爱》。在台湾第14届金曲奖当中，这首歌获得了最佳作词和作曲人奖，作词是李卓雄，作曲是陈小娟。同时呢，凭这张专辑，莫文蔚也获得了最佳女演唱人奖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13年罗志祥小猪的专辑《狮子吼》当中的这一首叫做《未完的承诺》。罗志祥呢被称为是亚洲舞王，所以他的快歌他的舞蹈呢都是引人注目，但同时呢其实他的慢歌当中也有不少精品。这首《未完的承诺》呢讲述的就是在分手之后男人对于过去的感情的怀念以及不舍。 我一直都觉得时间还很多，今天没有为你做的等明天再说，忘了抓紧你的手，当我回头，幸福就像我指尖，不知 不觉放飞的气球，这算什么？不能保护你的我有什么用？你害不害怕？你寂寞不寂寞？我的胸口很痛，我怎么会把你搞丢？你微笑的对我的信任的表情还在我心中，我疯狂的祈求完成我未完成的承诺，因为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我要你再爱我。我的天空下着雪，我的梦想破了洞，我拼命地呼喊你名字，消失在风中。失魂落魄，赢得多少未来又有什么用？我已经没有想飞翔的理由，我的胸口很痛，我怎么会把你搞丢？你微笑的对我的信任的表情还在我心中，我疯狂的祈求完成我未完成的承诺，因为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我要你再爱我。给我一个机会重新再来过，想要你再回到身边，可我有始有终。我的胸口很痛，我怎么会把你搞掉？我的肩膀很重，我扛着未完的承诺，我执着的忏悔的愧疚的继续寻找你影踪，想再牵着不在乎代价是什么，因为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我要你，因为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我要你再爱我。 在罗志祥的未完的承诺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翻唱歌，这是翻唱叶倩文的《潇洒走一回》，由徐佳莹带来2016年的版本，这是2016年上演的电影《纽约纽约》当中的主题歌。而《纽约纽约》呢，是由阮经天、苗侨伟以及杜鹃主演的一部电影，而当中呢有一个小角色，就是2017年版本《射雕英雄传》郭靖的扮演者杨旭文来担当。这首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徐佳莹的风采，潇洒走一回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华晨宇的《趁你还年轻》，这是一首翻唱歌。当然今天呢是5月4号是青年节，那么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呢，14周岁到28岁之间呢可以休假半天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个年龄范围之内，即使在这个年龄范围之内，你是不是享受到了这半天的假期。而在去年的今天呢，联合国就曾经发文严正的指明青年的定义呢是15岁到24岁之间，不管是哪个范围呢，反正我都已经过了青年的那个阶段哦。不知道你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。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复古节奏摇滚的张惠妹带来的《只爱高跟鞋》。 在消失的100天，你没了笑，看见姐妹们立马带钱，有个性一点，不要冷落你的高跟鞋。 You and I 站起来 Fly away， 左摇右摆 You and I 跳出来 听。 好，这是来自张惠妹的《只爱高跟鞋》。不管是青年也好，还是中年也好，我想心态调整到最好，这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。那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快乐的歌，这是来自2001年林依轮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，和零点乐队带来的《向快乐出发》。 新的一天是你一中城的吗？总在零点准时到达，我通你的电话，我们都别忙了，

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晚报消息，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，关于做好2017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近日发布。我国居民医保的财政补助标准将提高30元。2017年居民医保各级财政人均补助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新增30元，平均每人每年达到450元。其中，中央财政对西部、中部地区分别按照80%、60%的比例进行补助，对东部地区各省分别按一定比例进行补助。北京晚报消息，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，本月市卫计委和疾控中心组织专家重新梳理了北京的免疫程序，新的免疫程序与原来的相比略有调整，将于近期向社会公布。今年北京市经信委、市财政局批复了资金用于免疫规划信息化升级改造，升级后新的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将全面实现手机 APP 分时段预约接种，同时还可以在手机上追踪疫苗的全程信息，明年预计就可用手机预约打疫苗了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是台湾电视剧《八月桂花香》的片尾曲，由陈亮莹带来的《余恨》。这部电视剧呢，胡雪岩的扮演者是刘松仁。最近呢，刘松仁也参与了内地电视剧的演出，比如最近有一部热播的和蒋欣、刘恺威一起主演的《继承人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期，要听到的是邰正宵的《找一个字代替》的粤语版，由校长谭咏麟带来的这一首《再见亦是泪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暴雨洒向寂寞汉子，人们步瑟缩冷风里面，内心中的苦楚刺痛更使我倦，梦已失去没寻意思，从前或不懂爱的意义，这个深夜里难明白什么事情错对或是缘，在那天说浪漫句子，曾甜蜜依恋往昔片段，让娇小的身躯靠向我亲我面，但这天你梦着雨衣，垂头未懂得说一个字，心爱的伴侣无言含泪转身去，再见亦是泪，我对你爱意怎可决战，未知那日痊愈，对你献上最深刻的一次，情人令我困倦，寂寞是等等等未完，仍期望你回来可痴恋多一次，情人令我困倦，寂寞是等等等未完，仍期望你回来再共中这故事，